是对谁都好，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，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，再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，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 焦灼，你是落马虎的隐喻，我失恋遇见一段浪动小曲，最胜负荷牵手很长睡去在湖黄山色，爱人儿心头多少山色，爱人儿心头多少秘密不